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这个有人在问，天台教，讲这个六记和名字记和这个理记和。名字即佛，观恨即佛，相似即佛，纷争即佛，究竟即佛。说是有人问这个五品观恨位，这观恨记，能除烦恼，能治如来秘密之藏。他就问了，这个福祸还是见识祸，还是无明祸？见识祸、无明祸都福啊。那个见识祸是体上的虚妄，这个无明惑呢，那是根本烦恼。五品位能伏惑，能伏烦恼，就伏这个，主要这是这两个烦恼，这个叫做一个是通惑，一个叫做别惑。通惑就是指的这个见识惑啊。三乘人通断的，声闻缘觉菩萨都断这个三品惑，这个都断这个见识惑，断见识惑了，分断生死，出三界啊，这叫做通惑。无明称为别惑，别惑呢，就是菩萨所断的。三乘人呢，那无名的名字他也不知道，这无名是别鹤，无名有极品，无名有极品呐，大讲有41品无名，初住破10品。这个十住破10品，十行破10品，十回向破10品，十地破10品，这就破了40品无明。那么还有一个等觉菩萨呢，破最后一品那个生相无明，一共破41品。破了41品以后，就进入妙觉位，妙觉的佛位，这是按这个原教来讲。要是按照别教破11品无明，有别教吗？别教到了初地位才破无明的，十地破10品。等觉破一品，破11品无明，进入妙觉位。所以这个别教位，别教称为度菩萨法。即使度菩萨法呢，那就不是原用佛法。这个教，就有深浅。度菩萨法那么你说这个别教破11品无明就成佛，原教要破41品无明才能成佛，怎么理解呢？就这个位置相比，别教的初地 跟原教的初注相齐，好吧？那么别教的实地跟原教的实注相齐，那么至于说是别教的等角，那跟原教的初行位相齐，根据这个破无明，原教实住破实品，实行的初行位破一品，破十一品无明，那底下还有那么多的无明呢，那个原教那个别教菩萨都破不了，这是要教来说，要破四十一品无明，才能成为真真正正的到了家的啊，再不能再高了啊，这个究竟的佛位。那么至于说别教破十一品无明也成佛呀，啊，不但是别教破十一品无明成佛，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就成佛了。你看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呐，正一份法身，他就能够在百佛世界，就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个世界，一百个世界现八相成道，成佛做道场，他就有这么大的功能、功德、利益、功德。那么在别教实住、实行、实回向，他不是圣位，是贤位啊。这个佛教讲位子有凡位有圣位啊，这一个凡一个圣，这是天地玄歌的。我们常讲啊，修行修行就是转化，转凡成圣。我们现在说是凡夫啊，这叫个薄地凡夫，人人都是凡夫，你还没修行呢啊。在教中讲你还不够外凡位，在教中有外凡有内凡，我们昨天讲的外凡位是什么样人呢，是吧？偶一大师这种是外凡位，这原教较高了，这个较高啊，比如我们中央政府那位置高了啊，那中央政府当个小官啊，那到地方来那都是大官儿，你到地方上当个县长当个省长，到了中央去那小不拉子，没这地位的，对吧？到了智者大师啊，那还在外凡位啊。南药大师到了内凡位了，破见思诃了，内凡破见思诃的。智者大师作为五品的观恨佛，他的能力是只能够伏烦恼而没有断。我们要知道断烦恼固然要有能力，伏这个烦恼也不容易啊，我们现在就不能伏啊，伏就是降伏，烦恼是有的没有断，没有断这个烦恼就存在，虽然存在它能伏，能伏这个烦恼不就不起现行，对吧？虽然有见思诃它不起现行啊，虽然有无明诃它不起现行啊。为什么说是观恨这个佛它能够具足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藏， 你看他有无明啊，啊，有无明的人他能够明吗？他明不了的。啊，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古人评价，你就是十方诸佛出世解释《法华经》也不能超过，啊，就达到这种位置。那有无明吗？嗯，尽管他的这个见识和尘沙和无明和都没有断，尘沙不是和，尘沙是化他之和啊，就是一个见识，一个无明，啊，这是一个通和，一个别和。东土小释迦呀，你看看。智者大师，人家都东土小释迦，释迦牟尼佛是西土的啊，是印度的东土小释迦，啊，从理论上呢跟佛相齐，跟事相上呢，当然啊，那还要一步一步的不断的修正，啊，从观看进入相似，从相似进入分证。原教正老初住破一品无名，破无名正法身，这个叫做圣位，这不叫贤位啊，他进入圣位了。到了别教初地以上，那叫做圣位，初地以上才叫圣位。那么初地以前是回向、实行、实住，这个呢称为贤位，他没有破无明，啊，没有破无明。这个经中讲三贤十啊，这个三贤十圣住果报，三贤呢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这在别教来讲这是贤位。实上就是实地，而住在国报。为父一人居净土，这是讲这个智者大师，既不是在原教来讲，既不是圣位，也不是贤位，而是外凡位，外凡位是凡位。这是要教来讲啊，这是他的第一个问。第二问，他说破三观是相似地还是分证地？这个把这个教呢，把这个天台教呢，给我们禅宗这个三观呢扯到一道上来了。这个教，这是有文字可凭借的啊，这个教中讲的，也不是我讲的啊，也不是我讲的，这教中你们不说这个讲的吗？啊，那么这些这个综合下的三观，说是这个三观呢，就是一个破本参、破重观、破末后老观。宗门下这个三观语啊，也是我们宗门下的人呢，常常挂在嘴边上说的。至于说这个三观，说是破本参。这个呢一般可以理解，破本参什么意思呢？宗门下讲用功，讲参禅，讲参话头，这个话头没有参破，你这个本参没有破，怎么破坏的呢？你这个关没过去啊， 这一关就是本破本参这一关，说是拿这个破本参跟教下来比，怎么比法的啊，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关呢是重关啊，我们现在讲经，我们就是在教就言教啊，而搞门寺呢，我们这是禅宗道场，大家跟我们都在一道那么的参禅，有的时候都是老参上座的，参了几十年的。说这个重观是什么意思？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参禅到了什么程度，这个破重观，什么叫做重观，对不啦？就跟过关一样啊，那个三国里像那个关公过五关斩六将，都过一关一关就过去的。我们这个呢，宗门下呢设了三个关卡，破了本参，哦，这是过了本参这一关了。还有一关呢，重关。空重关是什么关呢？本参明明说好的本参，这是一关。你把这个本参化走，参破了，就是把这个念佛的人找到了，你这关就破了，对吧？那么还有个重关，那个关是什么关呢？不能就叫这重关呢。重观有它有个具体的要求，它还有个具体的解释，是吧？一般来讲呢，那就是说悟后重修，不然的话，人家你们宗门下的人呢，人家问你这个三观怎么讲法的呢？尽管这个三观语也不得一个是历史的来源，你说三观，这破三观是哪个祖师做，哪个祖师写的，有这本书吗？你们看见过的啊？如果哪位看见过，跟我介绍介绍啊，传下来了就喊三观。从理论上讲，破了本参了，明心见性啊，见性以后才讲修行，那叫做见了性了，那个修就是真修了。明心见性嘛，一性起修，全修在性啊，就破这个关。修个什么东西？你说我这个我都开了悟了，还修啊？开了悟还修，还怎么修法的呢？以我们认为我这个参禅开了悟就到家了，啊，那就是一般幼稚的想法呀！开了悟就到家，开了悟你什么都懂了吗？开了悟什么也不懂，开了悟什么也不懂啊。我妹说，一位祖师开了悟了，看报纸说是这个马，是这个什么叫个法西斯，他不懂。这几个字哪认不得呢？这也不是梵语，说是梵语，那是这个梵语嘛，是外国话，不懂，这还没不懂翻译，这不要翻译，中国话嘛，他都不懂。悟后要重修，在宗门下讲，说是未悟以前如丧考品，既悟以后更如丧考品。这话怎么讲啊？未悟以前呢，要求明心见性，要求悟道，这个心情急切，就像死了妈妈嗲嗲一样，死了嗲嗲妈妈，你个心里像 难过不难过啊？悲伤不悲伤啊？着急不着急啊？如丧考妣呀，考妣就是父母嘛。这是没开悟以前。你看我们禅堂的用功就是这样的，啊，一天到晚这个心情啊，就像死了妈妈家的一样，啊。那么说我这个开了悟了，开了悟了以后，那是更如丧考妣。你不如开了悟了，啊，开心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能开心吗？那么说为什么说是开了悟以后更如丧考妣，更像死了妈妈家的么一样，不能过啊？啊，那就是说呢，开了悟，悟后见法身。你这个法身叫做素法身，啊，素法身呐、啊。什么叫做素法身呢？素法身就是没得庄严的。干干净净的就那么个法身，啊，啊，干干净净这个法身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个理，啊，悟就是悟的这个理，悟的什么理呀、啊？悟的真理，我们现见做众生是我迷的，就是迷的这个真理，开了悟了，啊，开了悟了。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开了悟了，他不是有开了悟就有语言了，那个语言呢就是开了悟的境界，啊。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欲难开。春到花开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哎，他开悟的所见的境界就是这个样子，无个理了。那也不能说开了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看看虚云老和尚56岁，虚云老和活120岁啊，在56岁那一年，哦，说是搞门寺冬天打漆。多增加2个期，这个书生因缘，啊，所以邀集了几个通参道友一同到广门寺来打气，身心放下，啊，哦，说那天晚上吃茶的时候呢，杯子他这吃着杯子落地了，开悟了。老和尚虽然老后56岁就开了悟了，开了悟就做什么事儿啊？你看看他做什么事儿？悟后重修，啊，不是开了悟就什么事不做啊？那就开了悟就到家了吗？还没到家，啊，悟后重修，他那个修呢，我们现在修，修我们这个假心，陪着我们这个假心的。悟后重修呢，就陪着他那个真心的，这个真心称为素法身，不得庄严，福德也不够，智慧也不够，甚至于说很少很少，啊，要重修，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啊，心发了以后，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在我们教中讲这个时间的长短，讲到长，都讲劫数。啊，是无量劫、百千劫、恒河沙劫、乌层七劫，都讲这个劫数。既然讲劫数，就是不是像我们说的，我修几年呐、啊，修几辈子啊？啊，你看这一劫多少时间呢、啊？啊，就是那100年算一生一世，你看这一劫你也过多少世，过多少生多少世，过这个冲关，冲关过了，还有个最后还有一个关口，那个就是幕后老关，幕后老关， 啊，这个从中门下的过去的啊语录典章，看来没有一本书说是哪一个祖师说是把我这个宗门下的三观跟教下的什么位置相匹配，没有的啊，反正最低限度我是没看见过，对不啦？你们哪个看见过呀？宗教三观跟教下位置相比的，从文字上看，既然讲是幕后老官，是最后这一关的，过了这一关就没得官了，没得官。如果说是作为祖师官，那就成为祖师了。要是作为佛教的话，那就成了佛了，幕后老官嘛。我们在教下，这叫做一品生相无名，最难破的，最难破的，生相无名。这是我在这个地方呢，今天呢，那么你这个问呢，是公开问的，我就根据我的见解，跟你回答。但是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对吧？他只能说是重关，重关是怎么破？什么叫重关？这关是什么东西？什么关？什么叫老关？哪个解释过的？哪个在文字上解释过的？老红的语录稿他也没有啊，老红的开示录上也没有啊，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到什么地方找答案去？你找不到的，找不到的。从这个基本上的概念来讲，你把这个宗门下的三观跟教下的这个六迹去匹配，那就可想而知的，你只要你三观这个道理清楚了，六迹的位置的层次你清楚了，你就自己可以给匹配。底下第三呢，他讲这原教的初信为破本参，破三观是什么啊？我原教初信为破本参，破三观是什么位？那么这个原教初信位，原教有实信位啊，初信到漏信破见合，七信破四合，破见识合，破见识合，破本参，这个是谁说的？原教初信位破本参，原教初信位在教中讲，他不从来没讲原教教中没有破本参这三个字，也没有说是破重关这三个字，三藏十二部里找不到的。三藏十二部你找找看，哪里个三观语啊，哪个破本参呐、这是你自己难的。初信位就是初信位，破本参就是破本参，破三观是什么位？破三观，如果说宗门下，从宗门下一贯讲的破了三观，那就成了祖师，那是真真正正的祖师，那是到了家的祖师而不是在半路上走的祖师。那三观破了吗？到家了吗？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祖师？宗门下呢是不讲这些事儿的什么见识合成是不讲这个事儿的，宗门下有宗门下的语言，宗门下宗门下的语言呢， 这个教下这个宗门下呢，说我们这个宗下的祖师是什么样的啊，是什么样的，有几句话大家听好。大大道序过量，通佛心系出度，不以万法为仇，超然明智越足啊，这就是祖师的心态。大大道系过量，大头一个大呢，就是通达，通达大道过量啊，通佛心系出度啊，通是能通佛心，出度啊，通佛心系有出度，大大道又过量，超然明知越足啊，超然明知越足。说一个佛也好，说一个祖也好，那都是名字，假名字啊。你看看教下常说的真如界内觉生福之假名，平等性中无自他之形象，那个就是佛也好祖也好啊，就是在这种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不可思议境界，语言不能到，心性不能到，这种境界。底下问，除住就不除住位的贤人境界是什么？比破本参高吗？首先要知道原教的初住位不是贤位，原教的初住位破一品无名，正一份法身，这个我们这是一天到晚讲的啊，这个基本的这个我们这个教理当中的基本的这个定义啊，那要把它记好。那是从这是究竟发心而不变，如是二心浅心呢，就是初住位啊，其智慧门难显难入，就这个门进这个门，初住位，从初住位。初住位它不是贤人，那是圣人。什么叫做贤人，什么叫做圣人呢？圣人者是正理之人为之圣人，正德啊，真如实相的这个理就是理体正入的为之圣人。比如说小乘也讲圣人呢，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他不是圣人吗？那是小乘圣人啊，他也正理呢，正一个真空偏真之理，他也叫圣人，对不对啊？那这我们世界上也有圣人的，他不破烦恼也圣人的，孔圣人也是圣人呐，他也没破烦恼的，啊，他也是圣人。初住位的圣人的境界是什么？是否比破本参高？刚才已经说过了，破本参就是破一个本参，就是我们这念佛是谁，这个人找到了。像我们家的老和尚在金山住禅堂啊，开悟，晚上六支香一吹鱼子开就开悟了啊。老和尚也有语言的，勤见本来一面，如卸下千斤担子，就这个境界啊。那破本参 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了。说是这个破本餐是不是比这个不是的，这个初入位的贤人是不是比破本餐高？破本餐是破无名哎，破一个本餐啊，尚且还不能够破见思贺啊。要是能够破见思贺，那你这个三界呢，就是在三界就是五生了啊，罗汉嘛，无生啊，煞贼啊，破魔啊，应供啊，啊，那就不生于三界了，就了分段生死啊。破本参的人是不是有这种能力呢？你们自己去观察，我也不在这种妄自评断。但是破无名的初住的圣人，他不但是破见思合，他还要破尘沙合。如果他不破尘沙合，将来他成了佛，要百佛世界现施法界人成道，他拿什么东西教化众生啊？拿什么教化众生啊？那是天地悬殊的啊，这是一个。我们如果我有回答的不明确的地方，也可以再问啊。这还有一个，可见到我们这个讲经呢，还并不是白讲，有很多这个大家都很用心啊。说大家都用心了，就是我用心用的太少了，我就睡觉的时间太多。这个讲到法华会上列众十法界众啊，从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声闻圆觉菩萨法啊，这个十法界的人都到，唯有呢这个地狱法界的众生没有，无舍界天的众生没有，这个已经从我的记忆上讲了，已经解释了两次了啊，讲这个法华玄义的时候都讲过，那么这次入文的时候呢又讲了一次。戒称戒有下品戒，有中品戒，有上品戒，啊，称呢有小称，有中称，有大称，这个持戒有缓有急，这个称呢也有缓有急。所谓的称，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过去生中所种的啊，处世的善根，这叫个称。这个称，缓急，缓呢就是着急，缓呢就是不着急啊。比如说我这个持戒啊，持戒不清净，缓呢，它有四句啊，戒称俱急，戒称俱缓啊，还有呢戒急称缓，戒缓称急，用这个四句来分别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应该明确的啊，不然呢遇到问题呢，你就用这个四句一对号就晓得哦，为什么这个地狱界众生不来，为什么这无舍界天的不来啊。他这个问呢， 说是借乘机一缓，升降之理啊，学人初问仍有不解之处。问，既然会议中讲，这个会议啊，你们看见这个法号会议啊，按照理说呢，听经是不准许带，不允许带注解的啊。你们是带注解，就是对我就是一种考验。啊，你们是没听过经吧？听过经能带注解啊？你们在附近能带注解吧？啊，那我们是共同学习嘛？啊，这个会议是哪儿来的呢？是偶义大师会文具跟文具义之意会中来的，并不是偶义大师做的，大家知道啊？啊，你不要把这个责任呢，放在这个偶义大师身上。会议中讲啊，说持上品戒的戒集，还要修禅定，修四禅定，修四空定啊。那么呢，他的这个，因为他是戒集嘛，他吃的是上品戒，而戒又集啊，他的果报呢，就生在无舍界，或者生在舍界天啊，他得这个天身。那么得这个天呢，他这个乘呢，小乘乘集，所以他能够在以无舍界天或者舍界天这个天身，在三藏教啊见佛闻法，没错，对不啦？这很清楚。那么中乘乘集应当在般若方等等教见佛法，也没错，对不啦？因为他中乘乘集嘛，啊，中乘乘集以舍无舍界天身啊，在方等般若这个两识，这个二识啊，见佛闻法，没错的。那么说是上乘乘集也应该以无舍界天身与法华经等圆教见佛闻法，对不对啊？但是说是实际上这个经中呢，就是法华经中没有无舍界天天无舍界，没有无舍界天啊，为什么呢？啊，那由此看来，这偶义大师是难圆其说，他自己圆不得啊，不能圆其说。偶义大师说得很清楚啊，你这个问的呢，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答的，不错啊。他这正是因为在法华会上，这个舍无舍界的这个天，无舍界天，他的上乘乘不及，懂不懂啊？啊，懂不懂啊？你这个问题，你就是你自己不能圆解说。这是无舍界天的人，那个天身呢、啊，他是上乘界的界级升到无舍界天，他这个上乘乘不及，懂不懂啊？懂不懂这个道理啊？他不急啊，他没有这个宿世宿根当中的，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过去种的这个啊佛法的这个上根呢、啊，他没有这个大乘根基啊啊，他没有这个大乘根基，所以他不能够预入法华会啊，没错吗？一点没错啊啊，他曾是。因为他上品戒戒集升到无舍界天，虽然他升到天上在享受天乐，但是他上乘乘不及，他没有大乘圆教开权显实的这个根基，就是过去呢他没有中过这个就是法华这个听法华经这个种子。你说是听法华经也不是一生一世啊，生生世世啊，啊啊，佛从成佛以来 从这个大同至圣佛以来啊，生生世世啊，这不舍众生的啊，唯他种这个种子，他没有种这个种子，上乘乘不及啊。你这就是说，是上乘乘及也应该也无所谓，他因为上乘他就不及嘛，懂不懂啊？他不急，他要急他就来了嘛，这不是很简单？这一句话就你自己说，我跟你就解释了，啊，你自己问的，你自己你就自己你自己，他不急吧？他说不来啊，这不很清楚吗？所以我也跟这个还要替智者大师打个抱不平啊！你不要说这智者大师把这话说错了吧？这是一个很好，你看看，你看看智者大师，你们这有这个本本的，他不是说的很清楚啊，他说此文，就是此文呢，就是我们这个《法华经》啊，上面记重以后啊，说是都来了，转轮上王也来了，韦帝悉。啊，韦帝悉的无说世王是人也来了啊，第六里向的众生没有啊，畜生也有，畜生道的也有，畜生道的有，罗诃罗也有，鬼道也有，神道也有，都有啊啊，这不列第六者，没有第六众生呢，因为他的戒缓，三戒都缓，所以下第六啊啊，下了第六了。那个苦重不重啊？如果说是堕到无比地狱，他是受苦无间的，还能出来啊？啊，也不准假啊？怎么了啊？而且报割，他这个业报的关系，相割，割得很厉害。如果说堕了无比地狱的，如果说是上乘乘极啊，那还有情可原，他也能来，上乘又缓，上乘缓，所以第六界的众生，因为上乘缓，三界都急，所以堕到无比，堕到第六里上去，所以他不来。那么法华会是不来，说其他的法会有第六界众生来的，那么其他法会有这个第六众生来的，因为他呢，这是与其他的。乘级是中乘级啊，或者下乘级他来，上乘不及不来，这是一个是第六界不来。说到这里下呢，不列无舍界天者，就是说呢，上界即故受人天身，这是上品界即他升到无舍界天，这是他的果报啊。正人无天啊，贪住无舍界的四空定的定位，这是他的果报。上乘缓，他虽然是上界即升到无舍界天，他上乘缓呢、上上乘缓，所以就不能够与法华会见佛闻法。除了法华经法华会以外，其他的法会有无舍界天的，那是余乘极耳啊，什么中乘极啊下乘极，它余在其他法会有的，譬如说般若会上和方等会上有无舍界天欲入这个法会的，所以这个教理呢，都说得非常清楚明明白白。下面我们这个接着讲经，这个是这个寂门开权显实，上面有四课，一个是探法西游， 第二呢是说无虚妄，嗯，这个开方便显真实，在开方便这一课中呢有三个，一开二施三戒啊，一开上边已经讲过了啊，舍利弗，诸佛虽说法一学难写啊。第二呢，所以折合以下呢，这是解释。第三是戒，说施法非四难分别之所能解啊，这唯有诸佛乃能知之。这是戒。底下呢是开方便已经介绍过的，底下是显示真实，真实有五科，五科当中第一表圣人法，第二呢表出世义，第三重世，第四正式，第五总结，现在是重世。舍利弗，云何命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是第一啊，重世，这重世是标这个出世义，出世义当中啊，出世义，第三是重世，重世，重视一下呢是正式啊，正式当中有四科啊，一名礼仪，二名仁仪，三名行仪，四名教仪，我记得这好像昨天解释过的啊，礼仪，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那么这开佛之见摆在最初，他这个里向呢加一个使得清净故，没有开佛之见之前，那是没破无明，是不清净的，开佛之见要破无明，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使众生福智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福之见故出现于世，是中间两句。欲令众生入户直见道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上次我讲这个大事因缘已经解释过了啊，上面解释这一段它是有四种意思，一个是药味，第二是药治，第三药思门。药味上面讲过了，底下是药治，药治呢就是要四治，一个是道会，见到实性，实性中得开悟之见。实性啊，就是实相的真如实性，这个实性见到实性了就开佛之见了，第二呢是道种会，知识法界诸道种别邪合之相，一一皆是佛之见，第三一切智，知一切法一向寂灭， 寂灭即是悟破之见。第四，一切种子啊，知一切法一向寂灭相，种种形类相貌皆是，就是入佛之见。嗯，这里像呢，要这个四智入佛之见，开始悟入佛之之见。这个四智呢，它有慧有智，道慧如理明开，道种慧如量明示，一切智理量不二成为物，一切种智理量双照名为入。这个经中处处都说这个道理。你比如说说是道会，道会是如理啊，这叫做开。什么叫道种会？这个道会就是道会吗？什么叫个道种会呢？它就多着这么一个字，这个种。种的是种种啊，所谓是诸法就是种种啊，诸法就是种种啊，种种如量啊，这个法什么叫如量啊？法门无量啊，这不如量。假如说是道会啊，入真理啊，证一个真理，证入真理啊，这个如理明开，明心见性啊，就是这个意思。道种会呢，这从真出假啊，你说那个菩萨发头像呢，为什么是要从假入空？就是我们这都从假入空，从空出假，从空出假就是道种会。而不是说我们这开了悟了以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就这个就了事啊，那不行啊，那你什么智慧啊，你什么都不懂，两眼一抹黑。说是道会道中，比如一智啊，上次不是一智，这一切智一切智知一切法一向寂灭，这叫个一切智啊。就像我们这个讲法华经啊，无量义经，为了要合无量义为一实相，所以先讲无量义经。这个无量义经从哪儿来的？从一开出来的，从一开无量啊，然后呢还无量归一啊，就是一切智知一切法寂灭相，就是实相啊，诸法寂灭相就是实相啊。啊，这个诸法寂灭相这个相什么智来照的？就是一切智照的啊。说一切智知一切法一相，这一切法那么多呢，怎么叫一相啊？都是实相吗？诸法实相吗？寂灭呢即是无佛之见，是吧？那从这些地方呢，可以理解很多的道理，说要消妖消佛法。这是要这个理啊，这个实相之理呀，这个理呢是没有浅深的，没有浅深没有终止的。我们上一次讲这个五重玄义啊，明体中要讲这个体，法华经就是说这个体，从头到尾就是说这个体，众生迷就迷的这个体，开就开这么个体啊。这个理没有深浅呢，这个实相之理既不是没有实，非因非果，不是因为你修了它就有，不修它也有啊， 也不是你修成了就有，不修成了就没有啊。就像我们这个虚空一样，你没造这个房子之前，这个虚空它就有嘛，啊，那不是因为你造还有这个空间吧？啊，非因非果，所以这个理呢是没有前身的，没有前身而分别前身，所谓说你看看。啊，为父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寂灭相，就是一相。在这个一相当中呢，具足诸相，啊，虚空无相，不具诸相发挥。虚空是没有相的，啊，跟什么相都在虚空里头。啊，那所谓诸法如实相，今后再不要认为这个实相就什么都没有啊。啊，那个实相具足十法界的实如是，无法不备，那才就是实相呢，那个就是真实相，说桌子板凳也是实相啊，昨天我们讲的那个喜根菩萨就是说了，不赞叹头陀持戒啊，不赞叹行就十善，赞叹什么东西呢？为说诸法实相。什么叫诸法实相呢？淫诱相、嗔恚相、愚痴相，就是诸法实相，对不对啊？等到今后要讲到这个维摩经的时候，你就看看那经度就有了，就有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第六界的法、第六界的众生，虽然说是三品界都还下落地狱，只要他称极。小乘级以第六身遇三当教，遇三当教，如果说中乘乘级以第六身遇方等般若教，如果说是上品上乘乘级，他就有第六身呢遇法华会，所以这个乘是非常要紧的，乘就是过去我们种的这个善根，善根。所以祖师讲啊，一粒而根是永为道种，那是不会消失的。这个菩提种子，你说我们吃了肚子里像吃什么东西都会消化的，你随便吃菜吃饭，吃荤的吃素的，它都要排泄出来，都要消化，都要起变化消化。如果你要吃一个金刚石下去，永远不化。怎么吃进去，怎么出来？这个菩提种子就是这个样子。这可见的，当然呢，你说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持戒了，我们就种种子就罢了，那还不行啊！你走到地狱里还是那还是苦的，你不苦吗？那个报也是一个业障啊，也是个障碍呀，这是要四智，要四智弄开始误入。下边的第三呢，要圆教的四门。其实呢，藏通别圆这个四教，每一教都有四门，这叫做泥环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泥环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不生灭地，这个地方，众生呢从种种门，那就是有八万四千法门的，总过来说呢，随便门再多都不出这个四门，空门、有门，亦有亦空门是非有非空门，你都不能出过这个四门。那么此中既然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而且是开的大乘圆教称佛的，这个知见，所以他要由圆教来解释，圆教，空门一切空，一空一切空，就是开佛之见，有门一切有，即是是佛之见，一空一有门，一切一空一有，即是悟佛之见，非空非有门，一切非空非有， 即是入佛之见啊。能通的是四个门儿，所通的呢就是一啊，什么一呢？就是福智福见，开始悟入是能通之门，所知所见就是所听之理，这是要四门，上面要四智，这是要四门，底下是，小四门，小四门，这底下呢，指明这个人一，福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这是说这佛啊教化众生，佛教化众生呢，他的本意不是教化三乘人，不是教化生辰圆觉菩萨，叫什么呢？叫菩萨啊。为什么但教化菩萨呢？菩萨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贺诞如来迦叶的菩萨。那是佛的本意，佛的本意叫一切众生都成佛，都要发这个成佛的心。二乘人他不发成佛的心啊，不教化三乘人呢，那不是佛的本意，那是方便不得办法的，不得而已的啊。但教化菩萨，为什么叫菩萨？菩萨是佛音呐，只有发菩萨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才能够成佛。说但教化菩萨，啊，佛的教化呢，就是人一，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这叫做行一，啊。这个诸有所作常为一事，三乘人种种的修行，这个众行，这个名字为诸啊。这个三乘人修行，修行就是做嘛，啊，修行就是做。为缘故诸，即是一事。那么三乘所作的，在三乘人本身来讲呢，他认为就是三乘，啊，在佛的本意，那是为一事，啊，就是一事，但教化菩萨，就这桩事情，在这桩一事。那么此行既然是讲行，行仪这个行到什么地方呢？何所至呢？为取福智之见，即是行仪之意。为取福智之见，诸有所得常为一事啊。为以福智之见事物众生，那福的本意，那么既然以福智之见，唯以福智之见事物众生，为什么要说三乘呢？那是方便啊，那不是，这不是实话，哎，那个不是实话啊。事物众生开示悟入呢，那中间的料了啊，就是开示悟，开示悟入福智之见事物众生，下边，舍利弗，如来但以一弗成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成，若二若三，底下名教一，教啊，这个佛的教化啊，佛的说教，佛说法。但以一弗成故为众生说法， 那么既然以一幅成为证说，为什么呢？又哪里有三成啊、五成、七成有那么多呢？啊，无有余成，那都是，那都是方便，作为诱导的，余成。什么叫余成啊？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代十教的说法，从华严到乌含到方等到般若，这个前法华以前这个前四十说法都称为余成啊，不叫余成。这个余呢在这里想解释呢，就带有方便的，都不是纯纯粹粹的啊，这叫个余。为什么呢？华严经，大家都是华严经，我们说大乘啊，华严大富贵，跟法身大师的说法的。这个华严经是兼别名缘，就是华严经里像啊，如果大家是认真的研究过华严经的，那你就可以体察到，这华严经呢里像呢有。大部分都是圆尊教啊，有少部分呢说这个次第法门的，那都是给菩萨说的啊，那叫个兼别名缘。既然讲兼别名缘呢，别就是粗的，不是纯圆独妙，纯圆独妙只有法华经啊。这是第一呢，既然是兼，那就是余成，这叫余成啊。若二若三，若二就是到了般若会中，般若会中是带通别而名圆教的。这个般若会中啊，三乘共般若，有通，有别，有圆。啊，这叫做呢，那个二呢就是通变啊，这个二乘，所在这二乘，这圆通教的。无三，方等会中，方等会是四教并谈，藏通变圆，这方等会呢都讲，以圆教对藏通别三教这之权，这叫三成。所以说呢，为正中说话，无有余成若二若三，没有华严之兼别，没有般若之代二，也没有方等之对三，叫做无有余成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哎，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个方式方法啊，为师实权开权显实，也不是我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这个样子，十方诸佛都如是。十方诸佛凡是出现在五处那世啊，都必须运用这么一个方式方法，这是诸佛的化仪啊，教化众生的仪式。这个法亦如是。第一呢，就是这总结。舍利弗，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依附成垢。是诸众生诵诸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底下啊，这是第二列三世佛。三世佛嘛，有过去法，有未来法，有现在法啊。列就是比列啊， 不是说我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十方都一样。我们再举个例子看看噻，底下呢，这个第一呢就是过去佛，十方诸佛一切的佛法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佛出无处乐事，在这个无处乐事当中啊，示现成道，固然是一样啊。那么至于说十方世界一切佛土刹海无尽，这个世界有境有慧啊，无处乐事还有无处境事，差别无尽。诸佛处世也有纯说大者，也有纯说小者。你看十方世界佛说不得啊，在五众乐事都一样，就举这个三世诸佛啊都一样啊。那么十方世界都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呢？不一样啊。也有的世界，诸佛世界那是出在净土纯说大乘啊，啊也有纯说小乘的。那么既然纯说大乘，纯说大乘就不要开三显义了，它本来就是个大的嘛，啊开什么呢，显什么呢，它本来就是大的啊，它不必，也不必十三权，也不必啊，就是这个施呢，就是施语用这个三权教法。既然纯说大乘，那个大乘都是四一，什么四一，教一，行一，理一，人一，那不要开，它本来就是都是大乘，说的法也是大乘法，人也是大乘人，不要开的。要是纯说小呢，说这个世界呢啊，根本就大乘，那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个眼大华严呢，就是方等的般若，它都有大，虽然有尖有带，但是它都有大。如果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无量，世界的众生也无量，啊，什么样都有。说这个世界纯粹都是小乘，那么就纯说小乘，纯说小乘。既不然说既没有大乘机也不显大乘，那么这个众生将来怎么度化的呢？说佛的本意都是度众生啊，都是度众生开示误入佛智之间的，那么这种怎么办呢？而久久之后，究竟久久之后，就是他只要有这个大乘根基啊，他不在这个国度里向进入大乘，他在其他的世界因缘到来的时候，他也会进入大乘的。那么可见得就是我们现在一样，无论你发什么心都不怕啊，受个三皈也可以的，受个五戒也可以的，最后的最后的归宿都要归到这条路上来。那就是说成佛是一切众生最终的这一个归宿，你不想去也不行。你说现在我怕去，那个成佛怎么成法的，我还把它办法成的，叫你说法也说不来，你不要怕呀，啊，都要到那儿归我的去的。像这种人呢，说是久闻小乘，一点大乘的根基没有，什么时候这个大乘的机缘成熟，那个都要靠时间了，那也靠因缘时间。刚刚我们练的这个说是过去佛啊，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啊，而为言诸佛十八界为不成故啊。过去诸佛啊，下边呢，舍利弗，未来诸佛当初于此， 过去诸佛是过去啊，未来诸佛还没有来呢，未来诸佛啊，当初一世嘛，就是未来要出世的啊。亦无量无数方便种种语言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依佛成垢。无论说什么法，因缘譬喻种种言辞啊，那都是方便。你看看我们这个《法华经》开章名义就是方便品，这个方便有多少重要啊？那是十方诸佛的大权，如来的权术。你看我们世间人也讲权术呢，那个政治舞台上有人讲权术，他有权呐，他有权就玩权术，啊，那个佛呢？也有权，佛这个权呢是度众生的方便啊，化他之权啊，所以佛是于法得自在，无论怎么说，目的都是依佛成，都是叫你成佛的。世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众生。究竟，什么这个究竟啊？就是最后的最后，都要把你引到成佛的这条路上来，啊，哪怕我生生世世跟你说三成，那都是方便，啊，只要你机缘成熟了，我就给你开权显实，啊，开三乘之权，显一乘之实，这个究竟。那究竟就是最后，最后，舍利弗，现在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度中，现在，说安乐众生，是诸佛意义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原因，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啊。为众生种种演说诸法，就是种种的权法，都是为了依佛成的，所以这开呢，就开上来所说的种种诸法，说这开，开权显实啊，那种种诸法都是权嘛，怎么开法的？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子。舍利弗，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福智之见示众生说，欲以福智之见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智之见故。这是这个讲这个，三世诸佛。下边呢讲要介绍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开权显实，底下呢向下文长，那明天再讲。